合掌禮佛，多謝佛的法與之恩，得你朋友。咁啊，今日所悟嘅道理啊，唔单话向来不知，都亦复不闻。咁啊，今日咧唔单话得闻啊，而且亦都得以开悟，所以叫做得未曾入，就于如来前就说世间法，就系由于现今所悟系甚深，所以于佛功德啊，虽未尽之。咁啊，亦知其小份，所以於佛前係説計讚法。咁啊，又者佛嘅心因難報，所以於佛前係説計讚佛嘅功德。咁啊，令現在法會大眾以及未來嘅眾生啊，聞得此種嘅道理，甚深微妙，亦知得佛所説係得。可思議，咁啊，亦知道佛啊，本具不可思功德，咁啊，心生敬信，以此報佛恩於萬一。咁妙讚總持不動堅，手離炎亡嘅世稀有。咁啊，此兩句經文啊，就係、是、大眾圓悟嘅第二科，名為佢就當機計界。咁啊，屬於咧係孤理眾啊，即係此個計讚嘅道理，在呢個長行文中咧，即係上文嘅長行文啊，所未曾説嘅，現就係由柯南開悟之後啊，由佢自己係孤言説出，咁啊屬於孤起嘅計眾，咁啊又分為兩科，咁啊初一科就係讚歎述益，咁啊讚歎。以共述益咧係兩件事，咁啊讚歎即係讚佛嘅功德啊，咁啊若要話述益咧，就係隨著今日自己所得到嘅利益啊，亦都包括法會大眾開悟所得嘅利益，咁啊分為兩科，初科係讚言常人法，咁啊能讚就柯難啊。所讚的就是圓常人法，第一句的妙讚總持不動堅就是讚這個圓常人，首離炎亡四個字就是讚這個圓常法，世稀有屬於讚歎之詞，妙讚者文具偶益大師說他們若這個隨緣不變這方面來說，咁啊，即系七大文宗嘅清净本意，周遍佛界。咁啊，亦即是嘅四科总纲里边，所谓正真常宗，求于去来，迷悟生死系了不可得，乃系即有即空三谛中属于真谛啊，即系空而来状，亦多惹得三大宗系属于上大。咁啊，總之咧就係若呢個不變體而能隨緣，所謂即空即有，咁啊亦是七大文中嘅隨眾生心應所之量係循熱發現，咁啊在呢個四科總光之中咧，即是所謂幻妄清相，以及因緣和合，虛妄有生，因緣別離就虛妄明滅。咁啊，三大中屬於用大啊，係屬於不空而來狀；三世中屬於俗世；三德中咧屬於解脱德。咁啊，不動咧就説明不變隨緣，隨緣不變。所謂空有不二，就七大文中所謂正的真空、正空真的，乃是正火真空、正火真空等。咁啊，在呢个四科总纲里边，属于生灭去来系本如来状，常住妙明及不动周圆妙真如性，在三大中属于体大，属于空不空如来状；三谛中属于中谛理，三德中属于化身德。咁啊，现在由于佛啊系究竟以此嘅三德地藏三谛。三大、 山来撞相应啊，所以称佢为叫做尊。咁啊，又妙咧，就系不可思议，说明之心空有不二，总括三德四藏，名为叫做妙啊。咁啊，湛咧就如同呢个大海嘅澄清，所谓空明澄寂啊。咁啊，一切日月星辰、山河大地，一切一切啊，都涌现在呢个海中。所谓即空即成有，不变随缘。咁啊，虽然涌现万象，而情暂不动啊。所谓直照不二。咁啊，现在阿难唔止体用不二嘅道理，所以称为就是妙湛。咁啊，总持呢，如果话单持真谛理，或是单持俗谛理啊，或是单持中谛理，不明嘅就总持。咁啊，一定要悟呢个一心对三谛理啊，咁啊，方明嘅就总持。咁啊，即系随举一法，都系具足呢个三谛理啊。例如说佛法、众生法、三法。咁啊，既然佛法、众生法以共三法，以共呢个心法啦，咁啊，三法之中随举一法，都具足三法，就名为佢嘅总持。所谓不动者咧，就系究竟不生不灭之位，唔单系中谛理系圆而不动啊，就系真谛理以共呢个俗谛理咧，咁啊亦都系圆而不动。咁啊，唔单话化身不动啊，即使系多嘢解脱，亦都不动，所以名为叫做动尊。咁啊，上来六个字，咁啊分成三句啊。咁啊，随举一句都具足三德三谛理，所以名为叫做尊啦。咁啊，众生嘅心性系本具此理，就叫做理即啊，妙湛总持不动。咁啊，阿难及诸大众开个圆顿解，悟得此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谛理啊，就叫做明智慧中。妙湛总持不动，咁啊，若是话依此一心三谛而起呢个圆妙三观啊，我法而执，伏而不起，咁就叫做明，叫做观行慧中，咁妙湛总持不动。咁啊，从观行所谓加功察法，任运先遣粗烦恼系相似见此理啊。就叫做相似为中，系妙湛总持不动。咁啊，从相似嘅有功用道入到呢个无间地道中，所谓一心三观任运现前，系分破无明，分正法身啊。咁啊，叫做分正即妙湛总持不动。咁从分正嘅无功用道深深流入。沙婆夜海所谓常观涅槃行道啊，咁啊尽断四十二品无明，净空化界底缘，就叫做究竟即妙湛总持不动。若是话理即妙湛总持不动，不名为叫做尊，因为存在迷慧之故啊。啊，咁啊若是话明智即咁妙湛总持不动。亦不明尊，因为未曾起行之故。咁啊，若是话观行即个妙湛总持不动啊，亦不明尊。佢因为虽然起行，但系未与你相应啊。咁啊，若是话相似即妙湛总持不动，咁啊亦不明尊啊，因为未曾系真正相应故。咁啊，若是话分正即妙湛总持不动，亦不明尊，因为未曾圆满之故啊。咁啊，若是话究竟的呢，妙湛总持不动，方名为佢哋尊，因为超于一切正凡之故啊。咁啊，现在法，咁啊，究竟圆正三德四藏。 所以就称为他的妙三种词不动啊，名为佢嘅尊啊。咁啊，守灵严就系赞呢个圆常法。咁啊，守灵严系梵语啊，中国话佢哋一切事究竟边个？咁啊，上罗嘅阴处界嘅四科，以同地水火风空根色嘅七大。略而言之，即系见相二分啊。咁啊，通明即系一切事。咁啊，但系上文讲啊，所谓一切因果世界无尽，因心成体，就涉连一切法之相啊，就系有生有灭。但系一切法嘅本性啊，就系不生不灭。所谓即生灭中，就系不生灭嘅本体。所以话一切事就叫做究竟坚固啊，系本如来藏。妙真如性，咁啊佛自许有大佛顶守灵如大定之后，咁啊从始至终前三卷经文啊，都系开示呢个大定所依嘅理体。咁啊阿难在未悟以前就不知此种道理啊，咁啊现在闻佛开示。四科七大皆藏性，经历过三卷咁多个经文，先至开悟啊！知得一切众生皆是啊不生不灭，咁就叫做理即呢系守灵严。咁阿难大藏开悟此理啊，就叫做明自即守灵严。咁啊听理而观，咁啊叫做观行即守灵严。乃至呢是究竟尽遣烦恼，就名为他的究竟的守灵严。咁当知此个守灵严是通因结果，从分正而去啊，就名为他的物因啊。到到究竟圆正，名为他的物果。咁啊，如是说法呢，仍然啊是泛泛而论。咁啊，若是切实而论呢？咁啊，证据之法叫做明自因啊。咁啊，明自就系为观行因，观行就为相似因啊，相似就系为分正因。咁啊，初住菩萨为二自因啊，咁啊，三住菩萨系为四自因。咁啊，十住菩萨就为十行因啊。咁啊，十行就为十回向因，十回向就为四加行因。四加行就为十地菩萨之因，十地菩萨呢就是为等觉之因，到到等觉菩萨方是真正的如来物因，进一步就圆满成就啊妙觉佛果菩提。咁啊王呢就以最尊胜为念嘅说明，此个大佛顶守灵严大定啊，能够超群绝旅，一切定呢无能过于此个守灵严大定。咁啊，若是话你欲想修此定，咁啊，首先就要开悟啊。咁啊，悟得诸法实相，以个万法为心嘅道理。咁啊，即使系修行啊，系全无住着，都亦无取舍，以一行之中。是具一切行啊，咁啊行行都是正正，行行契理。所以在《多嘢经》里边讲啊，个佛有行沙世界微尘数三昧，最后一种三昧咧，系叫做守灵严王大定啊。若是能正此三昧，就得成佛道。咁啊，此守灵严大定在一切定中是最尊无上。咁啊，称为叫做守灵严大定啦，名为叫做定中之王啊。咁啊，若得此定，一切功德都皆具足。咁啊，世稀有此三个字乃系赞叹之词。咁啊，此大定十唔三啊，在世间系稀有啊。咁啊，即使在呢个正觉世间都亦复稀有啊。咁啊，又妙赞总持不动尊，属于呢个稀有人；守灵严王，属于呢个稀有法啊。 若无稀有人，不能如此的稀有法；若无此的首利阎王稀有法，亦不能显示的稀有人。咁啊，若人若法皆即稀有，咁就叫做首利阎王系世稀有。不消我一极颠倒想，就不力生其获法身，此就系赞叹述呢个第二科，名为佢就述所证浅心。咁啊，初句消我一极颠倒想，就系断惑嘅浅心啊。此句不生其获法身咧，就系述所证嘅浅心。咁啊，消我一极颠倒想，咁啊，颠倒想属于分别我执。即是第六式的见惑烦恼，共有八十八指，五音之中呢属于上音。咁啊，此个上音的烦恼啊，因为日则上心，就夜则诸梦，终日胡思乱想，我哋叫佢为颠倒的妄想。咁啊，上下七卷文中，嗰个十二类生啊，各有八万四千是颠倒联想，每一类众生都服具十二类生的颠倒联想。此个颠倒联想不是今日才开始有，乃是无始时来一念迷真起妄以来早已经有。可以说得迷真以来直至今日已经计不出他这个数目啊，咁就叫做亿劫嘅颠倒想。咁啊，呢个颠倒想呢个积集坚固，现世由文集开始，四科七大皆状正圆三世理，一时之间那个顿断啊，咁就名为佢嘅消。咁啊，按佢呢个位置咧，庄家属于呢个初果衰陀换位。如果是通教就叫做见地位，若是别教就是初住位，原教呢就是初信位。咁古来的大德，咁好多都说阿难未堕淫室之前已经是正初果。咁如果阿难在未堕淫室之前早已正初果，咁啊，始终呢个文法开始四科七大皆如来藏性所开悟，咁啊，应该就要正二果啦，就唔需要等待向下第八卷所谓断除三界周心六尘离世烦恼啊，然后先至正二果。咁啊，既然等到第八卷下文啊，先至断除三界周心六尘离世烦恼正二果啊。咁就说明始终呢就叫做正初果，未堕淫室之前，咁阿难呢系视同凡夫，得不力生其获法身呢，此一句就明所悟之心，所谓法身者，乃系实以天然之身啊，系不从父母生，乃系真心嘅别名。咁啊，因为真心系为一切法之体啊。所以名为这个法身。咁又指心遍一切之法，所以名为这个法身。咁一切众生本来就是具此法身，因为无修德之故，不能显示，名为这个在前的法性。咁知佛修德有功，大用无边，咁就名为这个妙极法身。咁阿僧祇中国话叫做无央数啊，咁如果别教嘅菩萨信仰中道法身，以空假涅槃为方便啊，修中道观破无明，咁真真正正咧系正此法身。但系现在经无数劫行菩萨道，然后先至真正得以啊别教菩萨为宗。正此的中道理，咁现今阿难尊者只是闻佛说法，就便开悟，得到不力生其而获法身，所以与菩萨所证清净了法身咧是有啲唔同啊。因为别教菩萨乃是系获证，系真真正正力劫修行 破无明正法身，但阿难尊者今日所谓不力生其惑法身呢，乃是系惑悟，只不过开悟而已，还需要啊从性起复，方能断无明而亲正此个法身理体。今日所谓惑者呢，是属于惑悟啊，即系开悟而已。咁啊，愿今得果成宝王都还道如是行沙众，将此心心奉尘刹，则名为报佛恩。我复请世尊都为证明，五种恶世世仙入，你是一众生未成佛，终不于此取迷魂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叫做誓愿请家，就系、是、阿难一发四宏誓愿。咁啊，请佛加庇啊，求速成就。咁啊，有分三科，现在初科咧就发大愿，就系、是、阿难因为悟得二心本来与佛平等啊，所以个发大愿尽未落界，利落有情，藉此咧以报佛嘅心恩。个愿心得果成宝王，就系、是、发愿咧佛道无上誓愿成。但是亦都包含呢有法门的无量誓愿学，你欲想成佛道，一定要学法门啊！你学法门究竟圆满，先至成佛道。佢还道如是行沙众，那系发呢个度众生无边誓愿道嘅愿。咁啊，同埋亦都包括呢呢个烦恼无尽誓愿断。你一定要断烦恼至道啊，先至可以度他，而同一个善于游泳之人，咁先至可以入海去救人。佢将此心心都奉尘刹，是则名为报佛恩啊。咁啊，说明呢个发愿嘅所以，就系、是、发大愿去弘法利生啊，以报佛难报之广大心恩。个复请世尊就为证明。此就属于呢个真相嘅大悲愿。现在话愿今得果宝王，愿者就系心中所期望，果咧就系有果实、果效，用果报。咁啊，若是话凡事圆满而得受用，就名为个果实啊。若是凡事已达到呢个目的地，发生效力啦，就名为佢个果效啊。若是话善得善报，恶得恶报，咁就名为佢嘅果报。咁啊，始终咧三义都具足，说明初修行发生效力，名为佢嘅果效啦。咁啊，从凡夫修行正入正位啊，断烦恼正三世理，咁就名为佢嘅果报啊。若是话超二种生死，以得咧自在受用。咁啊，属于呢个果实啦。咁啊，宝王咧就即是系佛果啊。咁啊，得成宝王就即是系成佛。咁啊，说为得到呢个宝王嘅佛果咧，咁啊，宝王系有二十种嘅功能啊。就以譬如佛有二十种嘅功德，第一系体性清净，宝王本身系一尘不染。诸垢不着，特譬佛果菩提，烦恼能染啊，系生死不能着。第二系光明炽盛啊，宝王系光明炽盛，能与日月争光，在呢个黑暗之中，有此宝王都如同白昼啊。咁啊，譬佛果菩提具有常光放光。若是话放光就无一定啊，或者从玉计放光，或者眉间发毫上光，或者空前万字放光，佢所照嘅或者一世界多世界无量世界，所以上来佛呢曾经有话从空万字放出宝光，所谓普佛世界都一时周遍，此就属于放光。咁啊，若是话常光咧，就随呢个国土正位不同，咁啊，佢个光就亦有分别啦。例如阿弥陀佛出生于清净国土，所以佢个常光照十方国。 咁我哋嘅教主释迦牟尼佛出于慧土啊，所以常光就只有一丈。咁第三咧就出生自在，咁宝王能出生种种安乐具啊，能够出生呢个金银珍宝，所谓天衣服、天金露，无穷无尽。咁啊，譬如佛果菩提啊，能够出生无边正财法宝，利乐众生。咁第四就能满众愿啊，宝王能够从心所欲所求都满愿，就譬如佛果菩提能够满众生所求，你求定得定啊，求慧得慧。咁第五宝王若是能得到咧，就受用呢个安乐啊，唔单系今生自己得到受用安乐，乃至后世嘅子孙啊，亦都得到安乐。唔单系自己嘅家族得安乐啊，亦令普天下人皆得安乐。就譬如成佛之后，唔单系自己正同呢个常乐我净啊，但系亦都能令众生闻佛开示而法修行，亦到安乐解脱，受用常乐我净。咁第六就系有大势力，咁啊世之富有者咧，咁啊多生骄慢。咁啊若是得此宝王，出生无尽啊，都受用无穷。咁啊当然超胜过于呢个世间之富者啦，能够折服呢个通常富者嘅骄慢。咁啊，譬如天魔外道，佢得粗浅嘅禅定啊，就以为了不得，就自称圣人。咁啊，若是话你不成佛道啊，具足无量无边功德智慧，咁啊，天魔外道嗰啲咁啊小小嘅禅定咧，都被啊佛嗰种咁无量功德所折服。咁第七宝王啊，系人见欢喜，因为宝王体质清净，系光明焕发，用德无尽。咁啊，人人见之都生个欢喜心啊。咁啊，譬如佛像好庄严，诸根清净，光明遍照，凡见佛者都无不欢喜，见之无厌。咁第八就系能情逐水啊。咁啊，说明呢个宝王如果放于呢个浊水之中咧，咁啊能够令嗰啲浊水澄清。咁啊，譬如成佛之后，咪入于呢个五浊恶世之中，能够澄清五浊啊，令呢个众生转烦恼、成菩提、转生死，系成涅槃。咁第九就能消炎热而令得清凉，宝王所在之处都得到清凉，消除呢个炎热啊。就譬如佛所至之处，能够亲毒嘅热恼众生，见佛慈悲啊，亲毒都皆除，而得到呢个身心清凉。第十是能辟众位啊，唔系宝王所在之处，所谓臭秽垢污即皆消灭。就譬如佛所至之处，能够广演妙法，能除众生啊呢个烦恼垢秽。第十一就是入火不烧，咁啊宝王若是入火啊，火都远避嘅。唔能够将呢粒宝王烧坏。今日譬如佛入呢个五浊恶世教化众生之时，咁啊不为呢个烦恼所侵啊。咁啊，如同佛有一次，佢为着度呢个幽流行罗家劫，咁啊响呢个火骨之中啊，咪入呢个火光三昧。咪即使几恶嘅毒龙吐火啊，咁咪依然系无法害到佛。咁啊，第十二所谓入水就不力，咁啊宝王入水咧，咁啊水都要避嘅。咁啊，譬如佛成道之后啊，入呢个贪爱河中度众生啊， 则不被这个贪爱河水之所飘离。第十三是毒不能害，有子保王和一切之毒都即皆消灭。譬如佛成道以后，断除一切烦恼，在这个烦恼之中是不为烦恼所毒害。第十四就是能治重病，以此保王，覆到这个病人身，这个病人的病呢，即刻就会痊愈。就譬如佛说妙法，众生不闻法则已，如果众生闻法，能够顿悟佛所说的道理，就当下可以烦恼顿息。第十五就是冤不能害，凡是有人心中怀此宝物，能令那些冤家变成这个慈悲相向，而不呢侵害。譬如佛成道之后，无量那些魔王乃至亿万的魔兵魔将欲上来害佛之时，都无法子害得不法。第十六是体性坚固，宝王体如同金刚，一切之物都皆不能坏。就譬如佛果菩提是不生不灭，是究竟坚固，一切有为法都皆不能。第十七呢是能坏一切啊，宝王既然是体性坚固了，不能为一切所坏啊，反而呢是能坏一切。譬如佛果菩提就不但不为烦恼所坏啊，而且能坏一切众生烦恼。第八呢就兵不能近啊，凡是有保王之处，一切的刀兵不能接近。就譬如佛成道之后，所谓天魔乃至到他所领那些魔子的魔孙来到害佛，亦都呢是不能接近佛，是不能害佛。第十九呢就是难见难闻啊，保王一定要有大福的人先至可以得见。佛亦如是啊，唔单话见佛闻法难啊，若是话闻佛嘅圣号，亦都唔容易啊。必定要有大善根，先至可以闻佛名，或者咧进一步啊，能够见佛而亲近佛。第二十呢就是广能利益一切众生，保王以能够出生无尽利益安乐都无量人民。譬如成佛之后，所谓在来处处都尽未来时，广能利益呢是一切功德。以上就说明这个保王有二十种的功能啊，以譬如佛呢有如是的二十种的功德，如果广而赞之呢，佛的功德是无量之多啊，所谓赞莫能尽。还道的如是行沙众啊，就是我们成了这个保王佛果之后，自证这方面就是常乐我净啊，但是还来这个娑婆世界去度无量的众生出生死苦海，净涅槃乐，受用常乐我净。以此利他的功德呢，就报佛这个难报之恩啊，因为佛出世是度众生。我们如果蒙佛的慈悲化度啊，闻法悟道，亦都理应呢要发愿呢，还道如是行沙这么多的众生呢，使他们人人 得到离苦得乐啊，咁啊以此呢先至系真正报佛恩啦。佢话将彼心心都奉尘刹，咁啊心心呢就系说明啊，佢发心广大，所谓无边甚无表，圆成佛道，遍于法界，系尽于未来，普度法界一切众生。咁啊刹呢就即是系国土啊，咁啊涉及十方国土，多如微尘。咁啊十方国土之中，上系有诸佛啊，下系有众生。咁啊现在我发呢个广大嘅心心，在于十方微尘国土之中啊，对上我哋供养十方诸佛啊。咁啊，对下我哋度尽无量尘沙嘅众生，咁就叫做自得名慧，就报佛恩啦。咁啊，说明自己呢个本有法身，咁啊，因为迷来已久啊，一向唔单话未曾开悟啊，连知都未曾知啊，连听都未曾听过。咁啊，现在由于佛嘅大慈悲大悲。咁啊，怜悯我哋自己个苦恼啊，所以广为开示阴入处界嘅四科之法，以及地水火风空根色嘅大法，咁啊一一法都系如来藏妙身如性啊，一一嘅事上都系不仅究竟首灵阎王，而使我阿难以及再会个凡夫众啊，得以。得自己本有的法身，咁啊，既然佛咁慈悲，那开示我阿难以及在会嘅众生啊，咁啊得到开悟，咁啊此因此德呢，系难以为报啊！若果唔系佛嘅大慈大悲，如是嘅开示啦，咁啊自己莫说啊，不能悟此嘅法身理体啊！咁啊，唔堕落都算系好彩。咁啊，现在既然由佛开示，然后先至悟得此个法身理体，咁啊，从事起行啊，咁啊，修因就系一定系正果啊，于其中间都永无枝位曲上。咁现在为报佛嘅心因之故，所以我于十方国土呢，咪对上。是供养十方诸佛啊，对下我能够广度行沙众这么多的众生，所以我为报佛恩之故，我就要发起个广大誓愿啊，所谓上求下发，我复请世尊就为证明，五族恶世的世尊入啊，我为一众生都未成佛，终不于此取泥丸。只就发呢个真相大悲愿，嗱咁啊第一句就复请世尊就为证明，复者就指呢个重复呢、这个复呢系相同，就话我自己啊同时亦都发愿，咁啊现佛呢做我一个证明，咁啊证明乜呢？咁啊证明我所发啊。这个上求下发那种的大愿，那么亦即是呢是四宏誓愿啦，就是、因为我上求佛道啊，那么一定就要学法门啦、啊、那我因为要下发众生啊，那么亦都包括断烦恼，那么所以复请世尊为证明啊，那么现佛的慈悲，那么为我作一个证明，咁啊，令我所发呢个四宏誓愿，亦即是上求下化嘅大愿啊！咁啊，决定不去。得五族恶世就誓先入嗱，咁啊，五族就系劫族、见族、烦恼族、众生族、命族。咁啊，誓呢本来就无所谓见誓。咁啊，亦无所谓恶世噶，无所谓善恶。咁啊，现在所以话恶世咧，就因为于呢个五族之中啊，咁啊有后边呢个见族、烦恼族、众生族、命族、 此四俗同时而起呢，咁啊呢个世呢就名为叫做恶世啦。咁啊我就叫做劫俗。咁啊因此呢个五俗呢个次第呢，咁啊应该呢将呢个劫俗啊系放在最后，就等于话在呢个劫俗之中，在呢个恶世之中，我哋点解叫做劫俗？点解叫做恶世？就因为有呢个见俗、烦恼俗、众生俗、命俗啊，有此四种俗啦，咁啊叫做恶世，咁就叫佢做劫俗。咁啊，所以呢个五俗嘅次第咧，就应该将呢个第一个劫俗啊，就放到最后，就说明有前嘅四种俗啦。咁啊，呢个劫俗啊，我就叫佢为叫做俗啦。咁啊，在劫初嘅时候，咁啊人寿咧就八万四千岁啊，根本咧就冇有呢个五俗嘅。咁啊，直至到呢个人寿啊二万岁，咁啊然后呢个劫俗咧先至初初生起。咁啊五俗，我哋既然将呢个劫俗放在最后啦，咁我哋先先咧就解释呢个见俗。咁啊，见就系邪见啦，因为邪见者就系佢呢啲见解咧唔正确啊。咁个凡有所说，都系与呢个事理相违。咁啊，将呢个自己所谓为事为理嗰种嘅邪见就当为真实，咁就名为咧叫做系邪见。但佢亦都将他人嗰种真正嘅事理咧，佢反以为不对啊！咁啊，呢种都系标准嘅邪见。咁啊，呢种嘅邪见啊，就属于呢个八十八史之中咧，所谓真边界见邪。咁啊，属于咧系叫做五理史啊。咁啊，呢个五理史中第一，是叫做身见，就是这个五音身中，它每一音啊都计有四种我。例如于这个色音中，它计我大色小，那就色在我中，它或者计色大我小啊，那就我在色中，或者计离色是我，或者计色色是我，那么色音是如是计度。咁啊，受想行识四音咧，亦系如是计度。咁啊，五音中每一音咧系有四种我啊，所以五四共成二十种我啦。咁啊，过去有二十，现在有二十，未来系有二十啊。啊，三世共成六十种嘅我见。咁啊，再加呢个断见同埋常见啊。所以外道呢就一共是有六十二种见，此种都是属于这个身见。